外面吵得噪音脏的东西们的生活暂时都被冲走被淹没，我游出这里飞向天空，像只蝴蝶美丽的太阳扑涌打开了

却也不会是无悔，是赎罪，是你不对。

为了离开家，想载满药水和车，只剩下层层蜡炬冬夏。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懂路，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 又没得到，沮丧了三秒，感情离职后至少我变得更好。有人嘲笑，没什么大不了，走着小心明星上马拉松长跑。 这个世界不够完美，每天都有希望崩坏。我们一起用热血那敢不与沦为尘埃，年轻 分不清是水或天上夜空它问我要去哪不回答我知道放下曾有过一个地方不够阴开朗淋着你的翅膀而我带你降落如果你还听见我漫长的倾诉是我为你拥抱的海洋

曾给予的宽容在其中闪闪发光。是非是非难断不对难，人生有去处才有归途，难保持飞扬，唯有你曾遇过美好的片段，像钻石一样在脑海中闪闪发光。是非是非难断不对难，人生有去处才有归途，难保持飞扬，唯有你曾遇过美好的片段，像钻石一样在脑海中闪闪发光。

coming to the end of time. I shouldn't must be a little fine.